你一句话，我为你这一句话牺牲的多么有多么大，只有我才这样傻啊，我为你呀又真正倒下，那枯树开了花啊，你竟然爱上了他把我丢下，只有我这样傻，只有我这样傻，我竟然相信你，谁知你中途被鸟挂，偷偷地爱上了他啊，我才知道人有真和假，我还也有真和假啊，谁叫我相信你一片鬼话。为了你一句话，为了你一句话，我为你这一句话牺牲的多么有多么大，只有我才这样傻啊，我为你呀又真等到下，那枯树开了花啊，你竟然爱上了他把我丢下。